你而家听紧嘅系68号电台综合频道。 以下节目嘅内容只反映主持或嘉宾嘅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平生不作亏心事，夜半敲门也不惊。守灵爷话： 守灵爷话：哎呀，万圣节啦，真系我唔可能叫大家到万圣节快乐嘅话， 有万圣节快乐就 win 啦。 出发去！即系讲起外国咧，就总系好多呢啲故事嘅，无厘头有人嚟敲门，跟住一打开门冇人，跟住突然间耳边就会听出发去！哇，惊啊！呢回真系小朋友嚟攞手机都冇人， 呢啲外国先好玩噶， 外国先有啊，香港就冇啦， 香港无啦啦你走去敲人哋间屋房门嘅。 轻啊，始终 系啊， 轻啊，唉，咁讲啦，亚洲人嘅社会咧，即系对于呢方面始终敬而远之嘅，吓、啊，即系系一种恐惧心态多于即系一种叫做 玩乐性质， 大家都同处一室咁去接受现实咁嘅，始终咁，所以咧就往往都会觉得啊呢啲嘢走得开就避啦，咁啊 避之则吉， 唔好咁。親密咁 close 啊，但係外國人就唔會嘅，佢哋知道自己間屋有嘢咧，係唔會在意嘅，除非嗰隻嘢搞佢哋，否則都會大家共存嘅。但係中國人社會就唔得嘅， 一定要趕走佢。 係啦，好嗱，上一集咧，我哋就講到氣息嘅問題， 係， 即係你講到嗰個仔仔啦，喺度咯咯咯咯咯咁啊玩嘢啦，即係嗰個仔仔就唔係人嚟嘅，係，咁啊喺個女房度整蠱做怪咧。哇！令我馬上諗起咧，我都有一單嘢試過，好尷尬嘅真係。咁啊，嗰日咧其實下晝更嚟嘅，咁、就負責咧就二樓嘅看顧啦咁。咁有陣時咧就好多時咧有啲仔仔要分區嘅，咁啊有啲咧就要翻入房，咁、有啲咧就唔可以入房，因為一入房就瞓覺啊，咁啊跟住夜晚就唔使瞓噶啦，啊成晚嘈冤巴閉搞搞震 嘅。一定係有嘅。 咁所以就要趕嗰啲人出嚟嘅。 嗯， 咁啊嗰日咧咁啱得咁巧有个白厌嘅仔仔去咗人哋房度偷懒瞓觉，咁嗰个仔仔系高危嘅，就系夜晚咧就会唔愿瞓嘅，咁于是乎咧我就冲咗入去房度捉佢出嚟啦，咁赶咗去扯之后咧，见间房焗焗地咯，咁啊不如开冷气啦，咁就叫埋房里有一两个仔仔喺度嘅，咁啊叫佢哋啊帮我手闩下窗啦，咁 嗯。 准备去开冷气之际咧，咁啊突然间咧，背脊就感觉到有一股好强劲嘅气流啦，啊，嗰股气流咧就系好似啲人冲紧埋嚟咁啊，咁你都知啦，咁啊弱子仔仔好中意横冲直撞，真系走噶嘛，梗系有啲人好中意咁样，我就以为有仔仔白厌啦，就又想冲入嚟房啦，啊，即系跑入嚟咁，咁我一拧转身啦，我就系咁闹啦，俾个衰仔咁啊冲入嚟啊，吓，啊讲好多次唔好跑啦。但系一噏起呢一句嘢之后就突然间，咦，人咧，人咧咁， 咩要？ 我又呆呆地呆咗。 系。 咁冇几耐咧，就有一个仔仔，嗰、那个仔仔行动咧唔系太快嘅，嗰啲人嚟嘅。咁啊行过，咁啊望望我，阿 Sir 做咩咁 嘈？关我咩事啊？咁样。 跟住我就望望佢，我就啊冇嘢冇嘢，我唔系闹你，我唔系闹你咁啊。咁啊令到我谂翻起就系、是、啊系、哦，其实我哋好多时做院舍咧。都会有一个奇怪现象，就是你会有阵时背住出面门口咧，你都会感觉到好似有股气息压埋嚟。 系啊系， 但系咧永远冇人嘅，吓冇人。 唔知点解？ 嗰个嘢，咦人咧咁一拧住冇人嘅咁，因为人系有一个我哋叫做散发辐射，有一个热力噶嘛。 系啊。 咁所以佢哋嗰个辐射，其实我哋所谓感觉嗰个气息就系嗰个辐射感嚟噶嘛。吓，咁所以你有阵时你如果系比较静嘅环境底下咧，有人行埋嚟，你会感觉到噶。但系当你一拧住面，咩都望唔到嘅时候，咁嗰啲系人系鬼？ 你真系好惊嘅，你会即系会唔知道？ 当然，如果一般人嚟讲，就梗系惊啦。我哋啲咁嘅死细胞点会惊嘅？ 好奇怪嘅， 都会觉得好尴尬咯，即系我闹错人啊嘛，蚊都 又闹错， 即系个仔仔咁样行过我，哎死啦，我点会佢唔开心咧咁？ 系噶，试过有一次就分享，又系讲起仔，又系讲紧你上一集就讲到你个女女，即系 好搞笑，即系咁样定神望住出面同一个位置，跟住。嗰只嘢一行，佢又跟住行咁样望咁。 咁咧，话说咧，我嗰阵院舍咧有个仔仔咧，好好笑嘅。咁咧，佢又系唔识讲嘢。咁咧有一次咧，佢识啲简单嘅指令啦。咁我就夜晚放饭食饭，咁我哋食五六点嗰阵时，咁我就嗌佢食饭啦，细手咁啊。通常咧，佢就会咁啊。通常我哋咁样嘅指令嗌佢嘅，跟住指住佢，我就会指住佢，去洗手。跟住咧， 我都系咁样。系啊，跟住咁样先清楚嘅。 系啦，要指住佢去洗手咁样啦。跟住佢就去洗手啦。通常咧，呢个仔咧就会一路行咧，就有跳跃地咁啊，跳住入厕所啦。咁咧，通常我就吊住佢尾啊嘛，睇住佢有冇洗手。因为咧，佢通常会即系佢洗咧，洗两只手指嘅啫。 唉，好 懒，懒到死，跟住就洗两只手指就出翻嚟。咁所以我哋每一次就会捉住，即系吊住佢尾啦。同事就系关系咁。咁咧好啦，咁佢今次就真系好乖，佢好乖嘅，咁走去厕所洗手。 跳下咁 之后，系啦，跟住跳下。跟住去到厕所洗洗手，跟住我就企咗个门口，我就咁样，我就喺门墙望住洗手。跟住洗完手咧，通常佢就即系洗完手，佢就会拧转面就望到我噶啦嘛。突然间咧，佢就咁样突然间洗完手，跟住突然间定咗格，跟住望住块玻璃啦。咁我以为佢望咩啦，咁样就好似你嗰个状况啦，即系好似你上次个女女嘅状况咁啊，望住 定晒。 跟住佢就突然间好似佢唔系佢系一个即系用我核突啲嘅谂讲法，佢一个谂象。即系知咩叫 林 阳，即系佢突然间定咗， 发晒呆。 跟住咧，之后咧，佢最系我系啦。跟住咧，佢唔系佢好似好惊讶嗰样咧，佢 最惊讶 系啦。跟住佢系执，佢突然间佢打执咗个头， 又唔知道做乜 咁样咯。跟住我就问喂做咩？ 系啊，做咩成个人样？ 做个对唔住，即系容许我一个咁嘅讲法，系即系一个谂样啦。 当然对住佢唔系咁讲啊，做咩咁样？ 你做咩咁样啊？跟住佢又唔识讲嘢，因为佢唔识表达。跟住佢就咁咯，拧咗头。咁我就望住佢同一个方向，因为佢有块玻璃，有块镜喺度嘅。 系。 咁块镜我见佢望住，佢就望住块镜，跟住就向上啤咁样啤住咗我，咁我就望，咁我就同咁样嚟，因为我睇门口啊。 有啲似我以前分享嗰单嘢。 似啦，跟住咧，咁我同佢一齐啤啦，啤，跟住之后，跟住突然间见到有个女人倒 吊， 倒吊住， 同我上次咁样一样。 系啦， 嗰个男人嚟啫，嗰个系。 跟住最恐怖系咩咧？佢系长头发嘅，跟住倒吊长头发。 系。 跟住 flat 咁样。 成个谂样。 跟住索一声。吓 真。 跟索一声冇咗，佢索一声之后个仔就啊咁样 呆咗啦，擘大个口得个窿。 系啦，跟住佢就 咩事咧？ 跟住佢就哦咯，咁 佢可能睇到点解呢个人会倒转嘅，咁佢唔理解。 系啦， 佢唔知咩叫系鬼 啊 嘛。 系啊，跟住佢咪哦咯，跟住好大声啊！ 佢真系恶 嘅，系佢真系好大声啊！ 即系话你又见到佢又见到啦。 跟住之后，跟住洗晒啊！啊！食饭 走啦，当冇事发生。 我真系其实冇事发生。 冇事发生， 食饭。 但你见佢嗰、那个呢、這个女人嗰个形象，除咗佢长头发，你见唔见到佢？ 我见唔到佢， 亦都冇身。 因为佢露咗半个身人，露咗半个身落嚟，跟住佢头发啱啱佢个面咧系啱啱个头发遮住咗。 即系连衣冠嗰啲全部都遮晒俾啲头发。 遮晒系。 有冇冧到落去？个仔仔啊， 冇好高嘅，因为个天，我哋个天 个 位置系啦，跟住就净望到一长头发，乜都望唔到。跟住之后，咁就喺屋企咧，哦，咁跟住我都系吓， 系咯，即系大家都会惊吓下咯，突然间。 跟住之后个仔阿仔嗰两日就成日咁样咯， 成日 咧吓，佢成日 突然间停，望下。 跟住佢又打侧头，跟住我唔一日坐喺间下咧，成日佢坐喺我， 咁佢打侧头，你会唔会又跟佢打侧头望？ 系我嗰排又咪又成咁咯，成日打侧头啊！ 哇，姐姐， 咁样咯，因为佢坐喺个间，佢中意坐喺个间下嘅前面嘅，跟住啊，成日见佢，我见佢突然间跳啊，好开心咁突然间，跟住就啊咁，跟住佢屙咗两日之后， 佢冇啦。佢系有啲在意。睇嚟 系啊，佢在意噶，跟住 点解会咁？ 唔知啦， 都可能有啲恐惧啊，对呢嚿嘢。 系啊，跟住佢成日都恶啦，咁咯。 但系之后佢咁嘅动作，其实系冇见到嗰样嘢。 应该冇啦，冇啦，系啦。跟住之后 凝住惊有嘅。 跟住从嗰日开始，大家我同佢一齐恶完之后啲眼，恶完之后，咁咧我有时巡场，因为女区佢唔会入嚟啦，佢好叻嘅，佢唔识，佢唔会入女仔嗰边嘅。咁我成日喺男房度巡嘅时候咧，佢成日吊住我尾咯。跟住就由嗰阵时开始就系咁样，就日日吊住我尾啦。我行几耐，佢就跟住我行几耐。即系我嘅巡嗰日跟住我巡咁咯， 因为你又见到佢又见到， 系啦，佢知道我嘅， 你见唔见到？ 系啦，咁所以 我有啲唔心安嘅感觉喎，睇 系啊，我觉得佢有啲唔心安嘅。到我走嗰阵时都系，佢都继续都系 keep 住都系呢个状态。 咁、 okay. 但系唔知我估我都走咗一段时间啦，又唔知佢着咗。 佢之后应该继续哦，不过冇咗阿 Sir 喺度啦，咁啊可能自己面对啦，咁 系啊，佢自己都系哦啦，哦咁样啦，咁样咯。好笑又系，我嗰次又系唔知点解，即系院舍好多奇奇怪怪。 啊，讲起呢台，我又谂起另一单嘢，就系好小事呢啲嘢，即系平时话交货都唔记得嘅，突然间一讲起就记翻起。厕所 又厕所， 根本就唔系楼下嘅，楼上个厕所。咁啊，有一日就做，又系做呢啲二楼嘅，唔知冲凉定系做睇大厅嗰个位。咁就啊，好似系冲凉嗰日。咁又其实咧，我叫佢哋冲凉嘅习惯咧，就系话，因为要冲大约十一个到，好似定八个，唔记得咗。咁嗰次咧就系话，通常就带两个入嚟，即系带两个绳嘅。咁冲完就会清晒先，就带一个就系嗰啲比较麻烦嘅入嚟。 嗯。 咁啊，要佢处理好晒就掟翻翻去之后，先至再带两个绳咁样嘅，卡拉卡拉嘅，我好兴咁样嘅我。我就唔会话全部冲晒绳咗先，然后就冲嗰啲麻烦，唔会嘅，我系卡拉去。咁嗰日咧就系、是、我好记得就系带咗两个入去，闩咗门锁好，同我哋冲晒凉噶啦。咁然后咧就出翻嚟，我好记得佢哋已经系去晒厕所，个厕所系冲咗次噶啦，先至冲凉嘅。咁、但系咧喺呢个时间咧，就同佢哋换衫嘅时候，咁有一个已经出咗去噶啦。咁另一个仲啡緊水，咁我亲自同佢闩水喉，然后叫佢出嚟同佢抹身之际呢，奇就奇在里面呢，即係其实个厕所呢就係咁嘅，入到去呢就係、是、长方形，咁、一入到去呢就会係碰墙隔离就有两个尿兜啦，咁、两个尿兜隔离呢就係、是、有两个嘅厕格啦，咪两个淋浴间啦，两个淋浴间再入啲两个尽头就两个厕格。咁嗰日咧就厕所已经冲晒次，我记得，而嗰啲水掣咧系揿一下佢会弹翻起嘅，佢冇坏嘅，所以就唔会自动有咩冲水系统咁样样。咁就正当同另外呢个仔抹身嘅时候咧，最尽头右手面嗰个厕所突然间自己冲一次。 自行冲厕。 自行冲厕。但系咧，唔好忘记一样嘢，我头先讲啦，系两个仔喺我冲要佢哋冲凉之前系已经去晒厕所冲咗水噶啦。即是话呢是不会再有人在那两个马桶里面搞啲咩㗎啦。咁变咗我就觉得好离奇啦。咁之后我事后我就 行入去。 跟住我咪行入去咯。即係同佢冲着好晒衫走咗啦，我先行入去。我话拱开嗰度门睇下啦，咁睇下咩事啦，咁做咩会自己冲刺呢，咁就乜都冇啦。嗰下乜都冇。咁但係呢留咗一样嘢，我发觉呢又是那些所谓气息的问题了，就好像有人存在的，不过就看不到他，听不到他，闻不到他，只是感觉到有股气息在那里、好像辐射那样，你在你身后你会感觉到有人走过， 即是还有一种气 或者气这样的东西，但是不是冻的，是暖的，所以就我不确定究竟是什么来的，算了、即是他又没显现，我又没有不需要， 大家没事 了，好我就够大仔冲，最紧要唔好搞我。 你有你嘅，你有你嘅生活，我有我嘅忙碌。 系啦，我真系咁喎，我真系我有我忙碌嘅大佬。如果唔系顾住佢嘅，我点顾其他人啊？仲要冲， 饭都食唔到啊！真系。 就系嗰次之后就都会明白，过客太多咧，加上你又唔知道以往，我记得喺呢度过身嘅亦都唔系话多嘅，多数喺医院过身，但系佢哋会唔会系未走咧？ 翻咗嚟咧？ 会翻咗嚟咧？咁 唔知 啊，因为冇人。冇人可以查根究底到呢啲嘢， 系 咁宿舍咧就真系系离奇事系特别多嘅，老实讲、有阵时候你会意想唔到，究竟吓、你遇到嘅人啦、啊、或者事啦、究竟系点？即系除咗你话人、其实有阵时候另一方面 好離奇嘅真係， 好奇怪。 從我過往嘅經歷或者經驗所睇，就係話其實佢哋都只不過係話可能喺想揾一個地方去寄居咁解嘅啫。佢、未必話想話真係想話搞搞震啊，害你啊咁。因為到蘇花到而家，我都未感覺到話會有咁嘅情況。不過好老實嗰句，最近亦都係差咗嘅，即係狀況係，即係好多古靈精怪意外啊。古古怪怪的病痛啊，突然间出现啊，咁搞亲都大大剂啊，呢个亦都系，究竟系咪同呢啲有啲关系咧？咁呢个就暂时到 无从稽考啦， 无从稽考真系，系咯，咁宿舍咧就咁上下啦，咁另外亦都同大家交下课，就系分享下，就系有阵时见到另一个自己啦，咁讲另一个自己之前就讲交下课啦。咁话说有个下昼咧就中午饭，放饭我通常翻嚟食，翻屋企食饭。咁我屋企中午咧好多时就打开个门嘅。 系。 咁话说咧嗰日就翻嚟，咁照攞锁匙开铁闸啦。咁。开铁闸之前望一望屋企嘅时候就发现，咦？点解有个人由厨房行出嚟就入去我妈房咧？咁唔识嘅嗰个人。更加奇嘅咧就系、我妈间房闩埋咗嘅。冇声喎，开门闩门，咁于是乎我唔理啦，就照开啦，咁然后就四围望下啦，咁就冇咗啦，即系嗰个人又 消失咗，又消失咗， 咁我就只能够话嗰个系过客啦。咁呢个人就唔系好睇得清楚，究竟系男人女人，总之系一个人咁样行过吓，应该系啲过客嚟 嘅，系 唔知做咩啫吓。不过咧就同大家分享咧，就系话啊，见到另一个自己会唔会系是不是代表着死亡的气息呢？话说呢，我有以前有朋友就跟我分享过，就试过的，即是见到另一个自己。他就在去宵夜食啊，去这个哇，那里叫做什么鬼啊，清水湾啊，以前清水湾那里呢还有烧烤炉的，即是现在没了的了。 现在没了，对。 咁他去那里好像是大清，是吧？大清那里 大清大清 好多级楼梯的那里。 对啊。 咁佢燒烤呢就嗰陣時係朝頭早嚟嘅，咁大棚人去啦，咁咁就有啲人就負責透露，有啲人就負責去洗叉啦，咁咁好多以前啲人好興就係咁樣攞嗰啲叉去擦沙㗎嘛，咁佢就同另外一個朋友咁一齊去啦，咁擦沙就去海邊嗰度擦。咁擦下嘅時候呢，就佢發現呢喺海呀較遠處嘅地方啦，咁就見到有人游緊水，咁佢最初佢都唔為意，咁好正常啫。大清水梗有人，有啲公公婆婆， 有啲游受咗水噶嘛， 游咗水噶嘛，咁唔奇啊，咁有人咁唔奇啊。咁佢好奇咧，咁啊擦下又抬頭望一望嘅時候，就發現有個奇怪嘅情況，就係呢個人點解同我個樣一樣嘅？即係游水嗰個人，點解會同我一樣嘅？咁都冇懷疑啦，咁啊又繼續擦啦，擦完又望一望。见咗啦，呢次就唔见咗啦，好奇怪啦，大惑不解啦。于是乎佢就攞住支叉就唔理啦，就照翻去咁啊烧热啲叉啦。 系， 咁啊跟住就大家嘻嘻哈哈玩得好开心啦。咁其实如是者嗰日系好平安地就度过咗嘅。但系咧之后就发生咗一啲事情咧，就系、令到佢大惑不解嘅，就系话当佢翻到屋企嘅时候咧，唔知点解发烧。就开始发烧，咁啊，如是者咧就烧咗一个礼拜。嗱，佢嘅发烧唔系发高烧，佢系去到夜晚就微微烧啊。咁于是乎就又去睇医生啊，又成又做检查，冇事啦。咁医生话冇事，咁啊净系俾退烧药佢啊，话佢可能系过劳啊定咩鬼咁。咁但系过一个礼拜之后咧，一直微烧之后咧，佢就发恶梦。咁啊，恶梦咧就系话见到另一个自己去捏自己。 即是自己捏自己， 即是他是第一身在梦里面，就有另一个自己是咁捏佢， 捏住自己， 捏住自己，咁佢又瞓唔到啦，咁于是乎就扎醒，晚晚都扎醒。如是者咁过几个礼拜，佢好嘢喎，真系，我唔知点解。咁嗰几个礼拜之后咧，佢终于顶唔顺，佢就同屋企人讲啦。咁啊，于是乎就去咗医治铺度问啦。咁啊，查一脚又呢样嗰样咁，然后都系嗰句啦。嗰啲医治铺嗰啲人就问佢啦。你是不是去过水边啊？遇到啲事啊咁，于是乎就教佢点样去做啲嘢，然后就化宝啊，做烧啊咁，咁啊冇事嘅， 咁就係證明一樣嘢，就係如果話你見到另一個自己嘅時候，係未必會有所謂死亡嘅氣息嘅。係、啊。相反就係你係要對自己嘅問題要注意一下啫。 嗯。 啊、因為過往大家知道有啲人咧遇到另一個自己嘅時候就會啊，我咪就嚟冇命啦，跟住卡 死臨死前。 係啦、啊，係有，不過係咪真係咁嚴重咧？係、咪真係咁多咧？未必、啊、因為有一個講法就係話，有陣時咧有啲。好兄弟呢，尤其呢啲咁嘅水鬼惡起上嚟呢，佢係可以幻化到你個樣嘅、然後呢就會去對你做啲嘢嘅。咁可能懷疑就係話佢嗰日呢因為遇著咁嘅情況啊，嗰隻嘢就跟住佢瞓，講唔埋呀呢個世界。咁就變咗呢搞住佢，咁咪一路病囉，病咗幾個禮拜囉。咁最後就唯有用呢個方法嚟化解咗啦。咁啊，当系多个参考啦，嗱，睇下大家即系平时又会唔会遇到呢啲咁嘅问题啊？咁如果系咧，不妨可以话俾我哋听咯。 我又好少话会发梦见到自己另一个我。 唔多嘅，好少。 系啦，应该好少。 好少会见到另一个自己嘅。 系啊，通常见到另一个好多， 都系见到另一啲人。 系啊， 可能做紧一啲事，又或者系可能你会直情遇到系嗰只系 grab。 啊，都唔出奇。 梦里面见到女鬼咁，我成日都话啦，我以前成日发梦梦见女鬼噶， 系啊，女鬼借 追杀啊， 追杀， 总之就唔系嗰啲咩发春梦嘅啫，成日追杀你啊，好似欠你钱咁啊，即 系 天脚底都要搵到你啊咁， 追债咁追 啊， 你嗰啲发梦啊，大家有一次有一晚咧，有一个好真实嘅梦境发，我知道应该系发梦啊，纯粹觉得系发梦啊，我都唔想拉佢做。灵即系当佢灵异咁样去谂，一晚发梦咧，你知唔知我发梦啲好奇怪嘅梦？就系、是、咧，我同一班我识嘅人啦、 嗯， 跟住咧，我好似咧大屠杀咁样咧，喺个迷宫，大家咧就拿住支枪，大家就喺度咧， 飞， 咁咧好笑嘅，嗰、那个梦咧就系、是、咧一班人喺度大屠杀，大家就系、是。最后要逃出个迷宫啦，我唔知咪嗰排睇得啲科幻片系， 好似我琴晚咁。即系话说咧，就是、因为呢两日系咁凑嗰啲新娘同车祸咧，睇咗好多单嗰啲咁嘅古灵精怪，跟住夜晚梦见自己喺度坐紧车咧，跟住遇到交易， 即系呢啲有日有所思嘅， 因为你炒太多嘅时候，你好自然就不期然会有啲幻象。 咁跟住之后咧，我就发梦啦，自己要大屠杀个迷宫，你我哋死。 都 系死啊！ 好大 压 力 嗰段时间， 要 杀 人。 跟住好啦，你知唔知我点解突然间最后会醒咗、 啊？ 我到呢刻我都仲未即系而家 里面俾人肥， 我未俾人肥都固之 然。好似许文强咁， 朗崩咁样走走走。 哎呀呀呀呀呀！跟住就 唔系，跟住咧我明明咧就去咗个地，去个迷宫一个好高嗰啲墙啦。我咪睇紧移动城堡咧。定移动迷宫，我睇紧移动迷宫咁样，我嗰组，但唔系嗰排，唔系嗰排睇。跟住咧，跟住之后我就喺度，我就记得我自己度行紧嘅，就喺度周围搵紧呢条街你边啊，我要变咁。跟住我突然间醒咗，都扎醒噶突然间，我突然间听到一把女声喺度唱，一把女声喺度唱嗰啲咧好高频率嘅。我唱 Cries 嘅音乐咁样，咁就醒咗， 咁就吓醒咗啦。 跟住我就突然嘣一声，即系眼好劲嘣一声擘大一只眼，跟住我 你眼望我眼啦。 跟住我望住天花板度乜嘢咁，跟住最爆笑系我醒咗嗰刻仲听紧噶嘛。 啊！脑海里面仲有呢咁嘅声音， 即系唔系听紧，即系仲听紧呢条声，即系唔系。海豚音咁样唱歌，跟住 救命 真系，跟住心谂咩料啊咁，跟住我醒咗就， 可能系一个记忆啫，脑里面 系啊，唔知，跟住突然间就吓醒咗，跟住我就呆咗阵，跟住我就，跟住之后，跟住就喺度盘旋啦，谂一只眼喺度碌啊，做嘢咧？ 究竟咩事 咧？咩事咧咁啊？跟住之后，跟住我碌下，唔知碌咗几耐就瞓着咗啦。跟住 系梦境系好奇怪噶，又话唔系可能。边周边有啲嘢影响紧你，咪变咗你咪听到嗰啲声音。 我都怀疑唔知咪侧边嗰啲嘢。我明明喺度追杀紧，好激烈咁喺度追杀紧。 唔奇啊，可能佢见你个梦境咁好玩，佢咪突然间。 你个 唱首歌嚟听。 我唔知啊，我谂紧啊，系咪佢咧？系咪 即係咪佢哋咧吵醒咗我咧？ 係咯。啊，講起呢家嘢咧，我又諗起另一個故事。 係。 關於抄經嘅問題。 係。 咁啊，大家即係都知道有陣時即係盈熙好中意抄佛經嘅呢排，發地癲嘅咁啊，咁抄佛經。俾我發現到一樣嘢咧，就係、是、最近有一片經書咧，我抄得好唔順利嘅。 係。 而嗰片經書咧，就唔係咩同啲鬼鬼怪怪係冇關嘅。但我唔知點解係呢一片經書我抄親都冇好嘢，即係硬係會有啲怪事發生。尤其喺公司陣時消閒，即係叫做可能食完飯休息啊，或者係通宵陣時有個 break time 嘅時候咧，去抄經嘅時候。就系呢片经唔顺利，嗰片咩经咧？华严经。 咦，咁熟嘅华严 系啦，华严经。我唔知点解，因为我而家只系抄咗一卷啫，吓、啊，因为佢好长嘅、啊嗯，我通常我抄晒我先去睇嘅，即系究竟佢讲咩。咁但系呢趟经令到我唔知点解啊，系诶，点解咁抄咗咁耐，我都好似即系好似次次一抄一。抄長時間就有阻滯嘅，即係可能係，例如喺宿舍度，可能嗰晚就好多古靈精怪嘢，就啲仔仔呢個唔妥，嗰、那個唔妥，或者係即係喺屋企抄嘅時候，好似有嘢，有啲嘢喎咁。分享一個咧，就係話有一日咧，屋企出曬街，屋企人得我一個喺度，咁啊抄啦，抄兩頁唔夠，後面好似有啲嘢喺度一粒樣樣咁，好似阻緊你。啊！唔知道做咩啊！总之冇人喺屋企，咁同平时一样做咩咧？咁 系， 咁跟住就冇啦，又继续啦，继续抽抽抽下，突然间又系咁、啊，即系又系有啲嘢，有啲气息喺度泣样样。 系， 咁然后我就终于顶唔住，我就停低啦。 系， 停低之后咧，我劈低佢啦。 系， 好啊，你唔俾我抽第二本， 抽住另一个算咩事情啊？ 因为我同时间我唔系净系抄一本噶，即系我系抄埋其他噶，即系有其他本抄嘅。 系， 咁我唯独系嗰本即系华严经咧，就 抄极都 会有咁嘅情况。我又唔系抄地藏菩萨本愿经啊，又唔系讲紧超度嘅嘢，我亦都唔系抄紧呢个往生咒啊、大悲咒呢啲嘢，冇关噶其实。 唔拉更噶， 完全。华严经好似唔系讲呢啲嘢，但系我唔知点解抄亲佢都系咁。 系。 咁所以就久唔久只系即系可能嗰日有人喺度，我咪抄一页两页就换咯。 系、 啊。如果唔系就屋企冇人的话，就可能又遇到咁嘅情况。 系。 我唔知道啊，即系如果大家即系有信佛或者抄一经书嗰啲，即系会分享下会唔会有类似 抄经嘅时候有冇啲咩奇怪？ 会唔会有啲嘢令到你觉得？心好烦啊，令到你冇办法继续落去。 静落嚟 啊！系啦，好咁啊，呢一节咧就嚟到呢度啦。咁啊，一阵间咧就再同大家分享下其他嘢吓。 生活贴士一分钟。冰冻嘅罐装可乐系我同你嘅挚爱，但系开罐嘅时候惊佢会爆，而整污糟件衫。所以佢唔爆又想饮，唔使惊。只要喺开之前喺罐底度敲一敲，令到啲气咧沉底，再开嗰阵时候咧就唔会因为气压太高咧而爆噶啦。想整蛊人嘅话，就加麻辣猪落去啦。以上贴士由阿乐提供。 你而家听紧嘅系六十八号电台综合频道。 以下节目嘅内容只反映主持或嘉宾嘅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平生不作亏心事，夜半敲门也不惊。守灵夜话。 好啦，休息过后啦，咁啊， 讲下呢、這个又系翻乡下台湾。 系啊，我今日都 今次又落台南。 但我俾人闹好多次啦，做咩又台成有台湾？ 你系北中南你去尽啦，已经 我去尽啦， 又去埋南面啦。终于 我去埋南面， 终于连南面嘅鬼故都讲埋啦。 我未，我就一定，我仲有一个方位未去，台东我未去， 东面。 台东我未， 东面啊，仲犀利嘅。 自从上一次嗰单嘢，即系嗰次风灾之后，就更多都。 因为嗰条公路嘅问题啦，又系 系啊， 同埋嗰啲地方即系有呢个土石流嘅问题啦。 系啊，咁所以又系好多故事， 有就更加多啦。相对嚟讲嗰边吓，但系就好少有人提起嘅，因为一提起就系好伤心嘅事嚟嘅，多数 同埋啲唔开心嘅都 系啦，冇错。 咁啊，今次系对唔住啊，各位听众，我又去咗台湾。系啊，我真系台湾是我家，系咪？我都怀疑我自己应该系台籍嘅，应该。 唔知啊， 我连续我对上一次去台湾系几时？我谂下先。唔好意思，我九月去完，我九月去咗垦丁同埋高雄，跟住其实系未够三个月之前嘅六月，我又系去咗台北，仲要 PK 拗柴。好啦，咁啊，经历咗上一次嘅阴影啦，上一次，我经历咗上一次嘅惨痛嘅经验就系、是。我咬柴啦， 系怪事太多啦， 怪事太多啦。咁今次咧， 一去到就已经停电啦， 系啊，停电啦，又咬柴啦咁样，跟住又甩碌啦咁样。跟住好啦，今次为咗今次嘅惨痛经验，我已经预咗咗一个月买第二个旅游保险。我乜都唔理，我第一件事系买旅游保险先。 旅游保险杀晒先咁。 系啦，好理，买机票，买咗张机票冇几耐之后，第一件事唔系 book 酒店，买旅游保险先，乜都冇理。同埋今次唔系一个人去。 哦，仲有其他人。 系，我仲有一个，仲有一个朋友同我去，两个一齐去。咁啊，冇死啦，咁样冇嘢。我即系我俾人闹到爆床噶啦，咁样。 应该好淡定啦呢回。 系啦，咁我咗高，今次咗高雄垦丁呢个地方啦。咁我头两日个行程，我头两日落咗垦丁先嘅，我喺垦丁过咗两日，嗰两晚，跟住之后再翻咗上嚟喺高雄嗰两晚。 啲人话阳光与海滩。 系啦，我就嗰、那个 trip 就阳光与海滩啦，去潜水，去咗浮水啦，去咗即系去咗白尾啦，同埋晒黑咗翻嚟啊。系晒咗晒，又我唔晒到黑，即系都算系咁，唔系晒黑，有搽防晒。咁啊，我哋去咗阳光与海滩之旅啦，咁样咁啊，成个如果大家有个垦去个垦丁，其实你知道垦丁即系其实都几鬼大嘅， 系 交叉 都 劲交叉大， 成个半岛啊嘛，基本上 系咯，叫恒春半岛， 所以好大， 好大，大到紧要。咁啊，基本上我成个行程喺个垦丁嘅旅程入边咧，我除咗有第二日系包车去咗啲又即又同。同行嘅朋友未去過啦，咁樣，咁我哋就包車去咗唔同嘅啲觀光景點度睇啦，遊客咁樣去睇啦。咁啊，基本上大部分時間我都喺垦丁大街嗰個位置度徘徊噶啦。垦丁大街就顧名思義就好奇怪嘅，我覺得，即係垦丁大街一個好繁盛嘅一條大街。係，基本上所有嘅即係垦丁所有嘅旅店又好啦，乜嘢食落玩咧，全部都喺條大街度噶啦。我第一日去到啦，因为你如果有去过台湾就知嘅，如果你高雄落垦丁咧，你系需要三个钟头嘅车程。咁你三个钟头就坐一个， 坐住架巴士。 我哋系啊，好似唔系坐，好似坐巴士啦，我唔系。系我坐巴士嘅，我系坐巴士嘅，好似唔系包车。我坐巴士，坐巴士坐咗三个钟头，瞓死再瞓死再瞓死都系未到嘅，死咗三次嘅啦。 冇办法嘅地方太大， 太大啦，真系。咁样落到去，我同我 friend 第一句就问。即系我同佢去完个 trip， 第一个佢谂咧嘅就系、是、啊，垦丁都几奇怪喎，垦丁奇怪啲咩？ 系咯， 日光日白咧，你唔见啲人咧，唔知去咗边嘅。但系一到夜晚咧，啲夜市开啦，啲铺头开咧，啲人就好多人， 唔知点样食 就会出嚟嘅。跟住佢日头啲人去咗边嘅咧，佢即系咁问我。跟住我就谂下谂下，咦又系，真系日光日白真系唔觉条街有人行，好少人行。 好简单啫，日头啲人匿晒瞓觉，夜晚开档啊。 跟住我话。咁我话，跟住同佢讲，咁夜晚日头啲人可能去咗游水，去咗海滩，去咗玩，你唔知啫。咁大街冇咩人，唔出奇啊咁样。 因为佢地方大，你都谂到啦。地方大，啲嘢好分散， 一分散你了解得几多啊，睇得几多啊，你去得游水你又顾唔到个大街，係咪？ 係啊，真係好奇怪。 加上就头先都话斋啦，你夜晚先至开档，咁日头用嚟做咩？梗係瞓觉休息啦，或者准备夜晚嘅嘢啦。 係啦，咁跟住之后呢，我就今次我上一次嘅经历就係话俾我听呢，唔可以住啲咁偏远嘅地方，揀民宿都好，都揀啲大街大巷。 证明一样嘢，太多嘢啦，真 係。係啦，咁呢我今次呢个行程呢，我专登揀咗间民宿喺一条大街，就喺正就喺正喺正喺正啲大街。 咁夜晚够旺啦， 係啦，咁就包冇事啦，諗住係啦，諗住。系啦，谂住冇时间。 咁样讲就唔放好嘢喎。 咁好啦，咁我因为间民宿咧，就你即系如果大家去旅行住民宿就知噶啦。民宿咧，其实啲老细系唔会即系嗰啲旅店嗰啲人咧，其实唔会点理你嘅。基本上你去到咧，俾你走时你自己自生自灭啦。 free style 系啦 ，free style 啦，跟住佢就俾埋早餐券你，总之你就够钟嗰时早餐啦自己咁样。咁啊，佢会帮你执嘅咁样。咁啊长期你间旅店系唔会有人 serve 你嘅，你搵唔到嘅，因为嗰啲人唔知去咗边嘅。个老细会有时去咗街，佢就摆定咗时就写低咗之前，哦，我而家出咗街有咩事你就 call 我啦，咁样系好鬼 free 嘅， 好得人惊， 但系都好得人惊嘅。虽则佢有爆电视，但系都好得人惊， 都系得人惊啊，大佬。 嗱，咁啊住民宿为你一个挑战啦，就系佢系冇 lift 嘅， 行啦， 系啦，要行嘅。 行多六层楼， 我系住四楼嘅， 恭喜晒， 我系住最顶嗰层嘅，咁啊。恭喜晒啦！咁我要，我同个 friend 就系咁样，日就喺度行出行落，行出行落，行出行落， 日日咁行。 系住啊，第一日仲要搬行李上去。 系咯， 我仲抬住只夹上去，系啦，超急正。 唔系啊，你临走都系要抬落嚟。 系都抬翻落嚟， 都系辛苦啊， 都系死嘅，都系接啲死词啊。好啦，咁话说就系咧，我就住，我哋又唔算好早，我哋落到去，其实已经差唔多两点啦，差唔多应该点零两点啦。咁啊，落到去啦，咁啊，去到间民宿，咁我哋。老细热情嘅招呼啦，今日就话我听，唔知多谢你嘅，你即上去啦咁样。哦， 跟住自己搞掂。 热情嘅招呼就 简单，香港一句叫做食自己。 系啦，跟住我哋就攞住上去啦。今日上到去咧，好，我想问阿贤一个问题， 系 点解啲人会咁中意摆啲神坛喺楼梯嘅中间，即系对住个楼梯口嗰啲位置？ 你所指嘅对住个楼梯口嘅， 即系例如我嗱，我点解咁讲咧？因为我间民宿咧好搞笑嘅，我间民宿其实系一个船，佢系一个旋转楼梯啦，系啦，一路转上去嘅。咁咧，我去到唔知二楼定三楼嘅时候咧，就会见到有个坛，个坛咧就 exactly 系对住个楼梯的，系啦。跟住咧，其实我最系一个老，佢仲一个系 关咩噶？ 应该冇喺坐，应该系关二哥嘅。 哦。 系啦，如果我冇睇错啊，我冇记错，因为我冇专登就 拜关帝， 系啦，拜关帝啦。跟住咧，佢有个露天，即系佢系个天窗嚟嘅，即系佢楼梯嘅顶咧，其实有天窗嚟嘅，玻璃嚟 射住佢。 有位老板咧，就会好多阳光射入嚟啦，哇，好！ 咁你要问下老板点解要摆嗰度？ 咁我又冇咁得，我冇咁屎忽行真问啦。 为什么你要摆关帝啊？在这里？ 我不知道，我没有问他。 即系点解要摆嗰个楼梯？可能咁啱得咁巧，佢觉得嗰度靓啩， 装饰啩。我 咁讲啦。因为关帝就大煞嘅，咁所以就通常要供奉就点对住个路口都冇乜所谓嘅，咁所以你好多时见到啲铺头咧拜关二哥咧，佢哋都会将个神位尽量对住铺头门口噶。 佢对住楼梯， 但系佢对住个楼梯我又唔系好理解啦。 挡煞，楼梯有煞， 因为佢唔够位摆个神坛啦，定一话系咩 ？By the way， 咁我就冇理啦。咁但系咧就系、是、我就因为阿关二哥其实咧。都唔紧要嘅，其实佢咁正气，系咪？咁但系妈妈嘅时候啦，条走廊冇乜灯嘅时候啦，咁啊有灯嘅时候，阿关二哥又略为有啲恐怖嘅，对唔住。 佢会红马骝屎忽咁望住你。 系啦，红卜卜咁样望。 唔怪我咁样冒犯，因为事实真系。 即系 I'm so sorry 咁样。 即系个红 pat pat 上就太过吸引啦。 系啦，即系关二哥个卜卜嘅样子咁样啦，跟住我呢个其一好奇怪啦。咁跟住好啦，咁我哋夜晚我哋去行夜市啦。咁因为其实一落街就系啦，基本上，即系你食咩 嘢？你大街旁边喎，大佬最方便。 系一落街就系。 夜晚你中意点扫都得。 系啊，扫到。 反正民宿都唔系好介意你呢啲嘢。 系啊，中意打横扫打直扫。系啊，打直扫打横扫打斜扫都啦咁样。咁我哋咧就好啦，夜妈妈走咗去行街啦。咁我哋去到一个咧就系、是、肯定嗰个最豪华嗰间酒店叫做乜鬼嘢呢啊！你真系冇谂啊，肯定都有四季，都有 Four Seasons。 都有四季酒店。 系四季酒店， 反正真系太过旺啦， 真系太旺啦。咁啊，我去到，因为咧，其实佢就喺啲大家嘅街头咁样啦，街头街尾啦，咁咪街头。咁我哋行到，咁佢有个专属嘅，佢有个专属嘅沙滩咁咯。咁啊，其实不过 public 嘅。即係佢介咗 area 就 某一部分就俾佢嘅 有俾佢嘅住客嘅咁樣啦。咁佢度有間佢嗰度咧有間酒，佢有個酒吧仔咁啊，喺嗰間沙灘入邊嘅。咁我哋就諗住啊，好似好有情調咁啊，好似入去刮刮下啦，睇下有冇啲咩妹睇啦，睇下有冇啲微妹睇下啦咁。咁去到落去又知我一路八鬼火，一路就烏燈黑火咦 冇人。 唔系，跟住太早，原来未开，七点几未开，会乌灯笠火冇人睇。咁啊，嗰时天黑就已经，跟住咧，我哋两条友咧无聊喎，咁啊，咁样都系坐，跟住就行咗落海滩啦。咁啊，个海滩咧就好多啲沙滩凳嘅，咁咧我哋就坐咗喺啲沙滩凳度啦，跟住坐喺度，跟住我哋好无聊啊，不如我哋，佢话我哋唔系我哋因为行到好攰，跟住我哋不如坐阵先啦，咁啊我哋先再上翻去，跟住我哋不如睇，跟住话睇星星。跟住我同佢讲，两个马佬睇星星， 怪咗啲啩？ 睇星星咁样，跟住睇星星，问咗三次个，系啊，其实我真系好攰咁。跟住佢真系同我讲， 其实唔系想睇星星，系真 系 好攰想坐。 系啦，跟住大家我就咁坐喺度咯，咁我哋今日听住海浪声，跟住我心谂隔篱如果系条女就好啦，咁就冇理啦，咁冇理。跟住之后咁我坐喺度啦，跟住我就听到好多啲海浪声，喺度唰唰声。咁好啦，咁啊聽到海浪聲，咁啊好舒服，咁又有啲風，啲狗越去啊嘛，都涼涼地。跟住我就聽到啲唔對路嘅聲，我就聽到啲耳吟吟嘅聲。咁我戴住，因為我其實我同佢戴住 headset 嘅，我戴住一邊 headset， 即係我戴住耳機， 另一邊就冇嘅。 我戴住一邊耳機啫，咁樣。咁我就咁啊一路聽就聽唔對路，點解咁奇怪？係 聽緊歌嗰啲聲。 係啦，跟住我就問我瞓咗做咩嚟講嘢？你係嘛？ 鬼成 嚟，鬼成瞓咗再。翻去阿嬷咁样，跟住一路最后一个唔系啊，冇啊，听歌咁样，跟住之后唔系喎，嗰只嚟，你同我一只咁样，我即系咁样，跟住之后咧，嗰日就录，咁其实咧，我哋两排咁样嘅沙滩凳嘅，咁基本上其实附近仲有啲泳客，仲有啲人喺度 check 咁转嘅，冇理啦，咁我哋就坐咗张凳，咁我坐呢度啦，咁我 friend 坐右手边嘅，咁左边仲有张吉嘅，仲有两三张吉嘅凳啦，咁啊冇理由坐，咁我就冇理啦。咁我就明明我系左手边嚟嘅，其实啲声系左手边嚟嘅。咁我就识冇人咁啊，拧过去望下啦。 即系唔系车声 嚟？唔系车声，因为车上边嘅，因为个沙滩系要落嘅。 哦，咁啊更加唔 似清水，同埋似大清咯，即系似清水湾咁样。 可能啦。 即系佢哋个车路，即系个沙滩系最凹咗落去嘅。 即系要行楼梯落去。 系啦，要行一段楼梯仔落去嘅。 即系个主路咁，就算有啲声都唔会系咁嘅声。 系啦，咁跟住之后我就冇理啦，跟住 覺得呢啲聲由邊個位 喺左手邊傳嚟，但我唔知係邊嘅。咁跟住咧，我就 未 sense 到 係啲咩嚟啦。咁我已經其實覺得有啲古怪嘅，不過我又唔敢出聲，又費事嚇死我 friend 啦。嚇死咗佢，咁我成個 trip 就 佢唔係好驚呢啲嘢嘅。 少驚啊，佢少驚，所以我又唔敢嚇佢啦。咁跟住之後啦，咁我就同佢講，跟住我就坐咗下，即係突然唔得，我個感覺唔對路，不如我哋走啦。咁又係嗰句。不如我哋走啦咁样吓咁，跟住佢吓咯，佢吓完我就唔系咧，真系走啦。不如我哋上去食嘢啦，肚饿其实我咁样。咁我佢喺我前面，我喺佢后边。咁我哋行翻上去啦，跟住佢突然间拧住面同我讲：，喂，你唔好再撩我得唔得啊？咁我撩你咩？ 撩你屎忽！ 我真系撩，我撩你咩啊？你喺我前边，跟住行梯行上去，我点撩你啊？跟住我讲完呢句之后，佢跟住 reset 沉，跟住我心谂死啦，我咪讲错嘢咁样。 佢系咪见到啲咩啊？ 唔系，跟住佢就突然间好惊恐咁望住我样， 因为仲撩人。 唔系啊，唔系啊，跟住佢惊恐望住我，因为我讲完一句嘢，我讲话我撩咩嚟啫？我话我坐你，我企你下，我企你下边，你喺上边，我点样撩到你啊？你玩嘢啊？咁样，即系好串咁样啦。跟住我讲完之后真谂死啦，濑嘢添啊！跟住佢突然间沉，佢嘅沉一沉，跟住我心谂，我跟住好快 sense 到，哎呀，我都俾你听。 最少佢嘅记忆就系、是。知道你知道嗰样嘢噶嘛？ 系啦，跟住之后大家佢望住我，我望住佢，跟住之后大家哦，我行啦，跟住我就话喂，跟住我咪讲啊，行咯， 冇嘢噶，行咯。 跟住佢同我讲，唔好，不如你行先。 佢驚啦， 係 啦，已經。 跟住我 知道係嗰啲嘢， 跟住我好唔行算咯咁樣。 佢知道嗰啲嘢料。 跟住佢，我啲小朋友，我著背心，佢掹住我衫尾。佢掹住我嘅衫俾行，跟住唔好生人生蛋啦、啊、你咁啊！ 有咩咁惊咧？ 跟住好啦，上到去啦咁样，跟住上到人好多，有好多游客，多好多啲街边多，即系人多嘅时候先问我，第一句就问我系咪啫？ 咁暧昧做咩？ 系咯，跟住我 系咪见鬼啫？ 我咪就咁第一句问系咪啫？嗰啲啊咁样， 知啫。 跟住我就别只啊，咁就别只啊， 你摆明耍佢个僆仔。 玩嘢啊，跟住佢玩嘢啊，跟住 佢已经好惊咯。 跟住我同佢讲，系有啲，唔系有啲， 咪就系咯。 跟住佢讲错，跟住佢大大声又讲错啦。顶佢，屌你个，点啫？ 唔系佢感觉到呢样嘢啫，但系起码唔系见到嘛。 系、哎、佢感觉到啫。 咁见唔到。 系啦，跟住呢个其一啦，第二我第二样嘢咧就系、是、我夜晚日，我今次个 trip 其实见啲嘢好搞笑， 啊、 又唔多，但系十分星星咁样啦。第二样嘢，但系又喺垦丁大街，咁咧佢哋好兴咧有啲车仔档嘅，嗰、啊、啲车仔档咧系啲大嘅货车嚟嘅，即系嗰只就即系一个货车货车档嚟。 即系其实咪即系而家所讲美食车咧， 系啦，似香港讲嘅美食车，系啦， 佢哋就唔用。包车佢哋就用呢个货车， 系啦，货车嘅。咁咧，佢哋嗰架货车，即系佢哋嗰啲车咧，其实好多时候都唔会洗手，就咁泊在路边嘅啫嘛。咁你有时日光日白行过咧，你见到好多啲车会泊在侧边嘅。 系。 咁夜晚佢哋就会开打开就做生意啦咁样。我今次去呢个 trip 咧，就见到好多架车都整同一样嘢嘅，就系整 pizza。 好多老外嚟咩？ 我唔知啊，即系成条街我就见到好多，有一部分嗰啲车咧。都系整 pizza， 因为啲好兄弟拉唔到叉烧，拉 pizza， 拉唔到火叉烧拉，咁所以拉 pizza， 拉 pizza， 照拉， 因为似啊嘛， 系啊，跟住 翻屋企就可以 拉，跟住好啦嚟啦，我啲死人头嚟啫，跟住之后咧，咁咧，咁你诶，佢哋咪有一个，咁佢哋密封噶嘛，咁啊佢哋打开咁样啦，咁你知整 pizza 有个图，有个窑噶嘛， 系冇错。 啱啱咪个窑喺 度， 焗炉啦，好大嗰啲 烤炉 咁样，即系用砖砌嗰啲咧。咁啊，我见到，咁我见到咁得意，咁走去帮衬啦。咁我哋咧就坐，我就同我 friend 都等，因为等佢即刻整，整拎就即嗌即路。咁啊等啦，咁冇嘢做，咁啊真系睄睄下睇下点整啦，摸下冇，即系你冇嘢做嘛，咪喺度睇人整 pizza 啦。咁咧。我佢哋咧嗰啲好兴喺台湾度会播啲好 disco 嘅歌咁样，喺度 嗯嗯嗯嗯叫做电音啊， 系啊，劲嘈，劲大声嗰啲咧，喺度 disco 咁样。 如果唔知咧，就听下呢个谢金燕嘅 beat beat beat， 你就知咩嚟噶。 系啦，跟住之后咧，企咗喺度睇啦，咪喺度就一路听住佢 beat beat beat 啦。 个个都 beat beat 嘅 咧。跟住我又喺度见到佢整啦，咁我就喺度真系睄，咁啊睄下睄下，跟住我望到啲 即系奶薄饼啊。 核突你奶薄饼，绝对唔系奶薄饼，因为薄饼系好难奶嘅。OK， 攞嚟 打。你要明白嗱，薄饼系平面嘅，佢系打平嘅，佢要奶系向下奶。OK， 叉烧打直。 好核突啦、啊、你向下奶。OK， 即系唔系啦，你会见到啲 叉烧打直嘅， 系 咁兜口兜面就咁奶。OK， 两样嘢嚟嘅。OK， 奶唔到啊， 我哋唔奶啦你。 死人台都要解释，跟住我咧咁啊整 pizza， 咁咧佢咧，我初初就我睇咗两次两对镜，我要重清澄清，我望咗两次，我系冇睇错嘅， 嗯， 咁系咩咧？咁话说我就喺度睇紧佢哋整 pizza， 我哋就喺架车嘅侧边度等啦，咁啊坐企度等嘅期间，咁我哋两条友就冇嘢做，唯一嘅就睇人哋执入手之余，就喺度督手机啦，跟住就系督手机啦咁喺度，咁啊督得下手机嘅时候，耷低个头督个手机嘅时候，突然间我见到喺个车底度。突然间， 伸咗啲嘢出嚟， 跟住我就真系以为只猫嚟啦，之后有一团嘢，我以为整车啦，咁啊，唰一声入个头伸咗出嚟，唰一声伸翻入去，啲道具嚟嘅咩？ 即系嗰架车系嗰啲便当车嚟嘅，就系 普通货柜车、面包车、 拖 车、面包车咯。 即系佢哋嗰啲流动摊档嚟 嘅。系流动摊档，嗰车仲要系唔喐，即系以我所知就唔喐嘅。 系咯， 架车佢哋应该好少洗走嘅，通常都泊定喺嗰个位嘅。咁跟住之后，突然间伸咗个头出嚟。 但你睇到佢有冇可能窝藏到人先？ 好难、啊，好矮噶咯，已经好贴地噶咯，咁样。即系你要你，如果你要整 车你 就要用个千斤顶嚟， 系啊，你执佢噶嘛，你先摄到个人，我跟住突然间焗咗头出嚟，叮叮碌翻入去，跟住我就哇， 哇， 呢个系咪莫斯科马戏团嚟嘅？我嚟咗莫斯科， 好劲， 系啊，缩骨都好近喎，咁样 缩啊。 我冇理啦，我 friend 佢就好专心佢读紧手机，我又入咗声啦，继续读手，我又同埋读手机。隔咗一阵，跟住佢又咁啊，就收个头出嚟。跟住我第二次再望一望真啲，扑街，真系头嚟嘅， 纯粹一个头， 真系一个头 伸出嚟， 伸出嚟， 又 收入去， 但系就冇伸嘅， 冇伸嘅，冇伸嘅，得个头嘅，个波咁样 ，bing bing 咁样。 男人女人个头， 一个男人头嚟，佢仲要系一隔穿，你知嗰度罅好细嘅啫嘛。佢系咁样穿咗出嚟，跟住隔 花入去。 我心谂你做乜嘢啫？你俾个头我做咩？个头。 佢望，佢当时望紧啲咩啊？你觉得？ 冇意识嘅，佢净系碌到碌到。 即系纯粹喺嗰个车底度出入出入出入。 系啦，我做做乜嘢嚟？ 但系你又唔知佢喺度做乜？ 系啦，完全唔知佢做乜嘢。咁、okay. 我就唔知点算啦。咁样，跟住我就咁样掹开我 friend， 喂。 系，咁样下意识佢又知道， 跟住系啦，跟住佢又问我，又 做奶叉烧啊，奶糖饼啊，奶挞。 跟住我对唔住我，对唔住我朋呢位朋友，我听到呢个节目同你讲声对唔住，我累你呢四日，累到你三惊受怕。 见鬼！ 唔系我累到佢担惊受怕，其实我冇嘢噶，冇嘢噶，我成日都同佢讲冇嘢，你唔好。 佢你咧就系普通之旅，佢系怪异之旅，佢见你嘅表情。跟住令到佢恐惧万分， 我一做咗少少小动作咧，佢就觉得好奇怪。 有咩咁惊啊？ 佢好紧张咁样。 唔使咁紧 张。跟 住冇咩大不了嘅。 跟住佢就我妹，我跟住我下意识就系我就掹住件衫，跟住我就话喂好诶，喂摊嗰啲啊咁样。跟住佢又跟住坐直咁， 佢啱啱先掹俾人掹完嚟，你转个头啊，咁样同佢讲，佢就唔弹起。我隔篱有。 跟住佢。又做乜嘢？ 隔篱有乜嘢？ 定一定，跟住话唔系，因为好热啊！我都接骨佬， 你唔好硬，你真系夹硬嚟啊！你好明显，佢唔信你呢度。 跟住我同佢讲，我够近个炉太热咁样。跟住佢就 信唔信先？ 跟住佢就热不亲啊！ 啊，佢唔信啦。 跟住热不亲啊！咁样又点啫？等你企过去啦，我企后边啦咩？ 好明显，佢唔信。 跟住 知道系有， 跟住佢系弹后咗廿。弹后三只咁样嘣嘣嘣咁样出三只，跟住即系佢隔，因为个车仔隔篱，佢会摆埋啲台弹喺度嘅，咁就俾货俾你坐喺度食嘅。弹开三只咁样，跟住我同佢讲，又唔使咁夸张嘅。 话唔系，佢脚下就已经有个头咧。 跟住我心谂我哋，我唔服，得啦，第一阵间头灯捐出嚟。 唔系咧，阵间捐落去佢。 阵间我同佢讲。 捐个裤笼， 我个脑劲衰，个脑咩？我就等个头出嚟嘅时候，一脚踢到个头度飞埋你嗰度啊！ 几好 咁样啦，劲衰，跟住好啦，咁呢个系肯定嘅一个奇怪嘅两个奇怪事。 但系你以往好少会见到得个头， 系啊，好少见到得个头，唔知做乜鬼嘢。 但系佢又好出奇地，有可能系有交通意外发生过嗰架车。 Maybe 或者系嗰个 area， 因为其实佢又喺啲山边啊嗰啲位置。哦相对地咧，喺垦丁其实我觉得好安全嘅感觉。喺台北比，喺台北比，我喺台中，我喺垦丁系好安全嘅感觉，唔知点解。 点解会咁咧？反而 系啦，我就觉得好舒服 嘅。但系听闻话垦丁嘅罪案率其实反而高， 好高噶，其实好多抢劫噶， 系咯， 好多打劫嘅嘢啊，所以写系啲游客千祈要小心啲财物啊。 系因为好复杂啊，自从有即系。极度推介呢个旅游点 之后，咁呢个咧，其实跟住之后高雄先最奇怪。我喺高雄，咁我就住咗间好好嘅日式嘅酒，即系佢系日资嘅酒店嚟嘅，系啦，我唔讲名啦，大家高级日资酒店啦。咁咧佢有 bellboy 帮你搬行李啊，跟住又开埋门啦，跟住送埋 行李上去自便 啦。系啊，跟住仲有人同你送埋行李上去啦，跟住仲要俾贴士嗰啲啦。 OK， 唔紧要啊。 系啊 ，ferry 有服务啦。咁咧我就发生咗两件好奇怪嘅事。喺计个高雄入，睇下时间先，望下先，我哋仲有几多时间，可唔可以？哦，讲唔切，讲一个先。 好， 讲住一个先，谂翻下个下一次讲。咁啊，话说咧，咁我就住咗嗰间酒店。咁啊，我唔知高雄嘅特色系咪实在太过，即系台北同高雄有两种感觉嘅。台北系好繁华，高雄其实都系一个大市嚟嘅， 都系城镇啊嘛， 都叫市啦。 即系咁讲，其实佢已经系晋升到市级噶啦。 系啊。 即系都系好繁忙嘅，我哋就 但系啲人嘅感觉话翻嚟就似系城镇多啲咯， 系啦， 似城 市 咯， 真系 似 真系 即系系嗰个省里面一个比较重要啲嘅镇咁啫，咁 系啦，咁好，跟住去到咧，咁我因为我唔记得我好多年前去过，咁嗰时系未系好繁华嘛，咁、 啊、 我咁就别多年咁样再去高雄嘅时候咧。咁我諗住啊，都聽咗呢幾年，聽到好多年，阿高雄都可以發展得好順利啊，有自己節目啦，係啦，咁去到跟住即係撞你嘅鬼，即係對住個旅遊節目添住咗，跟住去到頂佢個肺，佢有捷運站嘅，咁得兩條線嘅嘛，左同埋右，即係上下一個十字路，十字 係一個交叉， 一個交叉啦。我去親啲捷運站，一係咧就冇人， 冇人嘅， 一係咧就真係密小巴站嚟，就仲要好大喎個捷運站。系啦，咁就唔理啦。咁咧，话说就系我 可能只系放朝头早同埋黄昏同勤。 系啦，或者翻工时， 其他日子就可能真系 有啲时间就好少人啦。咁啊， 真系。 咁我话说我住嗰间酒店咧，其实就唔近捷运站嘅。咁啊，都要如果喺捷运站要行咧，要十分钟咁样。 系。 咁啊，我咁啊有一次我就系同个朋友夜晚去咗出咗去玩啦，即系出去食嘢啦，去咗夜市翻嚟。咁我哋就喺捷运站就要搭，搭咗捷运站之后就要行。咁佢要行好多条，你知台湾啲大街好长， 好长 啊！咁我哋咧就要行好，行咗十分钟先行到去。咁话说我哋就行 shortcut， 就谂住，因为我哋如果大直路行咧就有排行嘅，咁我哋就谂住行小路啦，揸小路行啦。咁嗰次好唔系好夜嘅啫，讲紧九点钟，九点几啦。 对佢哋嚟讲可能 好夜嘅啦，对台湾嚟噶。咁跟住咧去到咧，哇，乌单黑火啦，其实得翻啲街灯啦。跟住其实冇一班人行嘅啦，啲即系我谂居民都翻晒房，翻晒屋噶啦，即系翻咗屋企。我去到啲横街窄巷咁啊，跟住之后咧，跟住我 friend 就喺度讲啦，即系经历咗呢个垦丁嗰两日之后，第三日佢就同我讲，跟住佢就开始疑神疑鬼啦，跟住同我讲，不如唔好行呢度啦咁啊。跟住我望一望， 点解？ 冇嘢啊， 系咯， 唔系，我觉得唔安全。跟住佢 唔安全嘅意思系惊有贼。 跟住系咯，我话惊有贼，佢话唔系啊，你嗰啲啊，佢话我嗰啲乜嘢啫，阿姨啊，咩叫我嗰啲啊，你嗰啲啊， 话权威都话冇咯，点解你要觉得系有咧？ 跟住我话好咯，你话唔行，我就你咯， 好玩啦，行到出大街一样有。 跟住我同佢讲，好啊，我就你啦，你拣啦，我俾你拣，你行边，我跟住你行，大家打住 Google 咩，大家就睇咯，你想行边条街，行边条街系咪？跟你行，跟住佢行大街。 真系行大街， 系啦，跟住行咗出大街，我行好耐喎，行大街行 shortcut 呢边， 紧要，哇，见唔到嘛，起码， 跟住佢系啊，佢唔系咁样谂法嘅，佢同我讲话大街大巷有咩事都可以嗌啊嘛，咁就听到， 嗌唔好， 跟住我心谂，跟住我同佢讲嗌帮到你么咁啊， 系啦，你讲紧唔系警察啊嘛， 系啦， 鬼啊， 跟住我真系答佢。嗌系帮到你摸咁，跟住唔理我啦，咁行咯，我扶佢行大街，好啊，咁行啦。咁啊九点几，咁啊其实因为真系夜晚车都唔多架嘅，好就算大家都系即系车都唔多。 城镇化地方嚟啫。 跟住好啦，去到行咗出去，我又同佢行啦。跟住我已经攞孖叉噶啦，唉，总之行 shortcut 一再行咗翻去啦。 佢后悔啦？ 唔系我嗌，我喺度闹啊。咁跟住之后，你帮你啊，你冇理啊咁啊，哦好啦， 佢坚持要咁 行，跟住之后咧，佢就行啦行，咁啊行下，大家停咗度，我笃紧手机啦。 问佢你做乜鬼？ 我企喺后边嘅，跟住佢笃手机啦。做咩？ 系咯。 落雨啊？ 冇 啊。跟住滴水喎，冷机啫。 系咯。 咁样，跟住佢又行啦，跟行咗两三步又停咗度。唔系喎，落雨喎。 边有雨啫？ 边有雨啫？你啊真系个雨啊！你真系咁啊，跟住佢行咯，行啦行，跟住佢行咗行，又行咗步又。唔系你真系滴水，滴水流汗咋啦，跟住系啦，我就话啲水咪嚟噶嘛，一行到咁多，跟住佢闹我，边有咁多冷气机滴水啊？你中意啊咁 样？咁沿途地下有冇 冇水啊？ 冷气机水嘅痕迹 ？No，No，No。跟住好啦，咁 系佢嘅感觉问题。 系啦，跟住我话你唔好疑神疑鬼啦喺度， 有鬼头 流口水啊！咁啦，跟住系咯，我话你头顶有鬼啊，流水啊咁样，喺度， 你真系咁吓佢？ 系我今日吓佢，跟住佢， 佢真系信咗 嘅，跟住哇啦哇啦，讲咗佢走啦，低能仔咁样，跟住我真系嗰个低能仔。 佢点解惊到咁嘅地？ 佢真系好大，我成日跪对唔住啲朋友，我出卖咗你，对唔住。 我冇开名，我冇开名，我冇开名，我冇开名，对唔住，我唔会话俾人听，你放心。系啦， 好离奇。 但系有人知道我同你去咗旅行啫噃。 实在好离奇啫。 跟住好啦，咁我就到，跟住佢就喺金屋脚行啦，咁走啦，咁样冇。跟住我心做乜嘢？ 不过你又衰嘅，你真系咁 样 行。 跟住我问佢做乜嘢啫？ 佢混淆晒噶啦嘛，已经。 跟住佢就金屋脚行咯。咁我条街其实冇咩人噶嘛。咁佢行，咁行得好鬼快，我喺向外边，我就唔鬼理，我唔鬼理佢啦。吓、 啊， 咁我慢慢行啦，佢系。 你喜欢？ 系你中意咪中意跑跑啦。 之前啊，你拣噶嘛。 咁行，跑，我就离远见到有匹情侣行过嚟，咁、我即系一匹男一男一女，唔知系咪情侣啦，几咁讲嘅，一匹男女啦，咁样行，我同我哋迎面咁行过嚟啦，跟住佢就一路喺度急脚行，耷低头咁急脚行，跟住过咗一路咧就慢慢咁行嘅，咁我就问佢喂睇路啊，你睇咗但系西亚中讲广东话，我你睇路啊，行咪咗啫，你唔好理我，你前面大家你唔好理我。跟住我就望到匹男女咧，一路仲喺度行，好似见你唔到咁啊。跟住我睇住佢穿过咗到匹男女， 即系佢拧转同你讲嘢嘅时候，就嗰 匹男女就系啦，穿过咗佢。跟住 冇咩感觉佢。 跟住佢突然间，佢拍翻佢喺度行紧，佢突然间停。 佢突然间动一动咁。 喂，佢突然间企咗喺度，跟住佢话，跟住我就望住呢个情景。跟住， 出事。 跟住我真系静咗，唔敢再出声。佢突然间去，跟住我就行咩行，我喺度扮冇嘢咁样行埋啦。跟住行到埋，我同佢讲，我就话做咩？叫做咩？ 唔系咧，我突然间觉得有啲嘢唔妥。 咁 一次好似嗰啲，对唔住，呢一集变咗笑话嚟噶。 对唔住，我都系继续，我唔会开你名噶。我唔会开你名嘅，你放心啊。 哎呀， 我哋仲要 overrun 咗呢个时间，不过 呢个故事咧就系话俾大家听众听，大家唔一定冇嘢噶，真系。我哋呢个节目咧讲好多次，但系任何嘅地方都会有嘢噶。 对唔住，对唔住朋友， 只要你心存正念就 OK 噶啦。 对唔住呢位朋友， 即系话其实嗰个男女咁样走过，佢觉得好唔妥啦。 跟住佢咪等穿过，跟住佢突然间佢个人系突然间明明喺好理直气壮咁行嘅，跟行完之后就。跟住佢真系咁同我讲嘢，我真系突然间觉得啲唔妥， 好似泄气咁。 跟住就话有咩唔妥？我唔知啊，系咪又系嗰啲嘢？跟住话你拣条路都冇嘢，有咩啫？ 其实佢又惨嘅，佢背住佢哋咁啱， 啱啱拧住面睇唔到， 背脊入系泄好多气 嘅，系啦， 正面穿过就反而好。 跟住之后，绝对唔住。我爆多一单嘢俾，爆多少少俾听众听。 Overtime 唔紧要。 Overtime 我就系想话俾你听，跟住我哋行嘅班去，佢就一路同我讲话唔得，我真系好唔舒服啊个人咁，咁讲唔妥，不如你话我听系咪就先有嘢啊？跟住 讲完又点？ 系啦，跟住我就咁有又点又冇点，我又要做我兴嗰句咁 样。 咁 即 系有啦咁样。陈 白花 油 咪得咯。 跟住我，你咪食错嘢啊你咁样。跟住我，冇啊。跟住之后，跟住我真系睇住佢，我望住佢，我下下。咁咧，你知我又系同一个情况，就系、是、咧，你知台湾啲路咧凹到平。 行街。 跟住我突然间睇住佢，真系我真系觉得，系嗰阵唔系。跟住佢想讲唔系啊，我真系觉得真系唔妥你，就系嗰阵唔系啊，我真系哇，跟住就趴咗喺度。跟住佢突然间，跟住佢爆粗啦，跟住呢个 friend 爆粗啦，跟住。屌，我都话噶， 自知之明系嘛？ 跟住我就好衰咁样同我，跟住我又扶翻起身就话，都话噶啦，我都冇讲过，冇出声噶，你自己吓自己啫嘛，好咩？咩自己攞嚟吓小路咪好啦，劲劲跟住。 应该咁话，其实个状况点解会见到或者撞到咧？主要原因咧就系话，佢一开始就已经唔相信嗰个路段系冇嘢嘛，佢已经认住有啦嘛。咁既然你仍然有咯，我咪现俾你睇咯。 系啊， 即系佢个气场本身已经系好似摄青鬼咁样样咯。咁吓周边嗰啲嘢吓人都 sense 到啦，哇！呢只嘢摄青鬼咁，有气无神嘅，整蛊下佢咯，不如。咁你咪谂到咯，之后如何？咁咪佢咪 基本就系我想话俾大家听，当你冇嘢嘅时候，你突然 间认 住有咧。原本佢嚟搞你嘅时候咧，佢就咦白痴仔咁都惊，咁我就真系出嚟走嚟吓你。 你谂下，你望到嗰一男一女，气定神闲， 你條友都攝青嗰啲係咁跑跑跑跑跑，乜鬼都唔見噶嘛？ 你自己攞嚟 咯，即 你自己向自己又認住，認住話有嘢見到，我心到邊？即係坦白即係嗰句啦， 周圍都有， 周圍都有， 信唔信啫嘛？ 睇你見唔見到咁好彩嘅啫。 個情況好簡單，你啲心存正念嘅時候，咁又冇又咁又點？ 系啊，我即系，所以奉劝大家一句，即系有又点，冇又点咧，即系唔好再 见到你就淡定啲， 系啦、 啊，即系唔好觉得好似佢欠你咁，啊，即系有啲嘢见到咪见到咯，有咩咁大不了啊？ 咩？将来你同我都一样嘅啫。 如果佢真系搞你，你唔好意思啊，吓、啊，唉，细路仔唔识世界。 你同佢讲将来，将来大家都系咁嘅啫。 唔系，应该话佢啊太过蛇龟啫。 系啊。 嗰、那个故事教训就系、是，下次唔好问咁多啊，小朋友。 系啦，叫你褪就褪啦，咁、 多 嘢 讲。你问乜嘢啫？掹三尾做咩啫？系咪？ 咁另外仲有一个嘅，仲有单，仲有单嘢，咁啊留到下集啦，即系 overall 都好紧要。 系咯，嗱下一集咧就留翻条尾之余咧，我就突然间谂翻起啊，系有人托我系其实讲关于逢甲嘅嘢嘅， 系 逢甲大学嘅故事嘅，咁啊留翻下一集讲俾大家听啦，系咯。好，咁啊，今集嚟到呢一度啦，多谢大家收听， 拜拜。 拜拜。